即時而來，重風萬字湧出寶光，其光廣裕有百千色，十方微塵普及世界，一時周遍遍貫十方，所有菩薩照如來頂，旋至阿難及諸大眾，告阿難言：吾今為汝見大法同，亦令十方一切眾生獲妙明物，正正明心，得清淨眼。咁一指一節經文，特別就見精顯性嘅第二科，名為正垂開示，就係佛大慈大悲，開示阿難嘅妙明心，與共咧係道眼。咁啊，又分兩科，初科佢哋言垂許説，二科正時見性。咁啊，現在初一科佢哋言垂許説。咁啊，文咧就從即時而來，遇到阿難及諸大眾，就屬於咧係現在啊。今唔今日以見大花堂，遇到聖淨明心，得清淨眼，咁啊，此一段經文咧就叫做許説。啊，即時而來就係、是、即阿難啟請佛開示。妙明心啊，以及开我道眼之时，咁啊如来就从空万字啊，咁啊空就系佛个空前，咁啊佛个空前有一个万字啊，咁啊在花严经就叫做吉祥海云相，就系九十七种大人相中。屬於第53種，咁有此相者，就必具萬德為個吉祥人，所以中國咧就翻佢為一個萬字咁嘅音，咁啊但係字咧就仍然保存啊呢個梵文嘅字，所以屬於係翻音就不翻字，咁啊字就係佛相啊。咁如果你一翻咧，就恐怕失咗佢呢个相，所以仍然咧保存佢呢个空前原来嘅万字相。咁现在佛啊，就从呢个空前万字系涌出宝光，因为所放之光啊，系有金色、银色或者系琉璃、奢渠、玛瑙等的，都系属于宝光。佛其光就廣裕啊，有百千色。咁啊，佛所放嘅光咧，好似成嘅，所以有百千種色咁多。吉光微塵就普佛世界，係一時周遍，此就説明佛所放之光能夠一時係不先不後啊，能夠遍照十方。如微塵咁多嘅世界，就遍觀十方所有寶剎，就諸如來頂。咁啊，世界就無量啊！咁啊，每一世界都有佛坐道場度眾生。咁啊，所以世界無量，諸佛亦都無量。咁啊，現在佛從空前萬字放光。咁既然能夠話光照十方世界，咁因此咧，咁十方諸佛，咁所有個頂上都係為佛個光明咧，係普照，咁佢哋十方微塵普佛世界係一時周遍。咁而且佢个光咧就系遍观十方所有宝刹，系诸如来顶。咁啊，全智阿难就及诸大众啊。咁啊，佛所放光，咁啊从万字出，能够遍观十方宝刹诸如来顶。咁啊，嗰啲光回程之时啊， 咁亦能进法会当中个阿难，以及咧系大众之顶啊，咁你叫做船之阿难，就及诸大众。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说明佛咧就放光现罪，就当然系有所表化。咁啊，佛空前万字就如如不动嘅，就系表示呢个不动嘅极常心性。咁啊，涌出宝光，咁啊，佛从呢个空前万字涌出宝光啊！咁啊，既然万字系表不动嘅极常心性啊，咁啊，从空前万字放宝光咧，就系、是、表示呢个不动嘅极常心性之中啊，能够极而常照。咁啊，其光广旭，你有八千色，就系、是、表示一念心中系具足万法，此觉真明。咁啊，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啊，就系、是、表示呢个极常心性，殊穷三世，横遍十方，能包罗法界啊，能统括圣法。咁啊，亦即是一表我哋一心所具个大佛顶嘅道理。嗱，若佢话一时周遍，咁啊属于大啦。若是话能够放光普照，咁啊属于佛啊。啊，若是话直照不二，就属于顶啊。咁啊，所以咧亦系表示呢大佛顶嘅道理。咁啊，遍观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啊，就系、是、表示佛所证嘅极常心性啊。咁啊，以十方诸佛所证嘅大佛顶法，系无二无别。咁啊，善智阿难就及诸大众啊，系表示此嘅极常心性，唔单话佛，以共十方诸佛所证嘅系一样。咁啊，即使阿难及诸大众，乃至尽空法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众生，咁啊，亦都同具此嘅大佛顶性啊，同具此嘅极常心性，以十方诸佛啊所证嘅系平等。咁啊，阿难及诸大众虽然系迷，而诸佛所证虽然系悟啊，但系极常心性系绝对平等嘅。咁啊，又放光现罪，就显呢个妙明心性啊，极常心性。而利根者咧，可以见相就明心啊，但系为呢个不了者，所以只有向下广为开示此种极常心性嘅道理。咁啊，如今就为以见大法同嗱，咁啊同咧就系、是、圆形嘅。咁我哋通常讲咧就话同翻宝盖啊，咁啊好多嗰啲从个佛典咧都挂到有嘅。咁啊翻咧就系、是、扁嘅，咁啊同咧就系、是、圆嘅。咁啊佢个长度咧都应该都大家咁上下，就照你个佛典有几高，咁啊嗰啲翻挂几高啊？有几长啊？咁啊，嗰个同咧，咁啊，亦系有几高，亦系有几长，差唔多，咁啊叫做同与共翻。咁啊，如果宝盖咧，佢又系圆形啦，但系佢就唔系话随处挂噶，而系在诸佛或者诸菩萨啊呢个顶上嗰处咧，咁啊做一个啊，咁啊应该就唔好长嘅啫，或者一尺到或者两尺咁。咁啊，盖住呢个菩萨之顶啦，或者佛之顶啦，咁就叫做宝盖。咁啊，现在始终一个铜咧，就属于咧系圆形噶啦，咁就佛典一种嘅庄严句啊，系用呢个感受即成啊，用竹竿就或者从呢佛殿嘅顶上挂起吊住，咁啊，人人都可以见得到嘅，咁啊，表示咧系高显。咁就叫做通。咁啊，大法咧就即系阿难所请嘅极常心性啊。 此心定是清净极灭树狂幻变，咁你就体大啦。咁啊，此心性啊，周遍法界，咁就说上大啦。咁啊，我哋嘅心性啊，能够出生无边嘅清净功德啊，咁啊，明白佢哋用大。咁我哋呢个直常心性啊，一心具足三大，所以称为叫做大法。咁啊，此个直常心性之大法啊，咁人人都本具，可惜众生迷，就而不自觉啊。所以现在法就系将我哋众生本具嘅大法，用种种嘅善巧方便，系开示说出啊，使到人人得闻，而且咧人人都直下成多啊，亲自见到，咁好似一个童啊，咁啊高高挂起，咁啊人人得以见到一样，咁就叫做唔甘为语，就见大化空嘅亦令十方嘅一切众生啊，就说明法，见此个大法空，就唔单话令安个人得益，咁啊亦令十方一切众生都得益啊！嗱，咁十方就有远近，如果论近呢方面嚟讲咧，就以我哋眼前呢个三界；若是话远嚟讲咧，所谓十方诸佛国土啊。咁啊，所以佛从空前万字涌出宝光，咁啊唔单话光照十方国土，诸佛如来顶啊，乃至到十方诸佛座下嘅大菩萨，咁啊亦都佛见到佛啊放光现垂，所以佢就每一处嘅菩萨啊都问佢自己嘅本师佛，咁啊何以啊？有呢个大光明普照咧，咁呢光明又从何而来咧？咁啊，个本师佛就讲啦，佢话天乃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系见大法同，将要说啊微妙嘅大法，咁啊，所以十方诸佛座下嘅诸大菩萨啦，咁啊，寻光而来亲近佛。就或者就在佢自己本国佛座下，远远啊嚟到合掌成听啊，咁啊笃敬佛说大法之前，在先咧就放光现在啊，就唔单利益啊，以讲法会大众啊，咁啊亦都利益啊十方化界啊，以一切嘅众生，都获咁妙微物。咁啊，获咧就系得也，妙微物咧正正明心啊，咁啊即是咧阿难上文所请嘅法妙明心，咁啊佛开示，咁啊令阿难大众啊获此个妙微物正正明心，咁啊妙就系说明此心性十唔三啊在佛果上啊，叫做不可思议。即使是在啊，这个凡夫位中啊，亦是不可思议啊。咁啊，因为此心性即使在迷位中，佢从来都未曾有欠缺啊，未曾有损失之毫，所以在凡夫位中亦不可思议。咁啊，称为叫做妙。咁啊，微呢就说明真妄同体，若凡若性啊，都是同。以体证物呢，就始终一致，从始至终啊，呢个佛性常住真心咧，从来未曾有更改过，咁就叫做物。咁啊，正正咧就天然妙理啊，烦恼垢不能染污，点解咧？因为本性正故啊。咁啊，证明咧就系本心性啊，暗上都不能温啊，因为本无烦恼。咁啊，获咧全是系个假名，因为此心性啊， 本来具足，众生迷之时，只不过咧说佢话非失此失，但系佢唔系真正失啊，只不过迷时自己唔觉悟。咁啊，若是佢一念觉悟咧，就系整个直常心性啊，系现前圆满。咁啊，所以话众生若能返往归真之时，咁就可以说为非得此得啦，咁就叫做获。所以获之一字咧，系属于假名啦。我哋迷之时，似得系失啊，但系悟之时，亲自直下承当咧，我哋就假名叫佢做获，咁就叫做获妙微物，正定明心。咁啊，得清净眼，咁啊，上文不能请佛开我道眼啊，所以佛如今就开示佢得到呢个清净眼。咁啊，此个清净眼就系众生嘅心眼啊，咁啊，亦系阿难所请嘅道眼，咁就绝对唔系父母所生嘅肉眼啊。咁啊，此个心眼就向异象所缠，虽则本具啊。迷而不知，咁啊！若是佛现今啊，开示妙明心，咁啊，异象断除，无有瑕伪啊，咁呢个心眼就得到清净。个阿难系预先就答我见光明权，个此权光明就因何所有，云何成权，就汝将随见。阿难言：由佛全体言浮坛金，黑而宝山清净所生就固有光明。我实眼观五轮指边就屈厄二人固有权相。佛告阿难：就如来今日实而告汝，诸有智者就要以譬如而得开悟。阿难，譬如我权，就若无我手，就不成我权，若无语眼就不成语见，以语眼根例我权理就平而困否。阿难言：为世尊，既无我眼就不成我见，以我眼根例如来权就自而相类。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正垂开示的第二科，名为正视见性，就是佛呢是正一开示见性，就是直常心性。见性即是是叫做妙明心，见性即是妙微物，正定明心。见性即是这个清净的道眼，指这个见性是常住根心，是涅槃根本。唔此见性而修啊，咁就归家有望系成佛可期。咁啊，上落佛啊，就系多番破此所谓呢个虚妄想象之佛，以共啊呢个推穷沉俗之心，系彻底系虚妄无实体性啊，咁就令阿难及诸大众知得呢个生死个惯心，咁啊从此咧就要舍离。咁啊，但系妄心虽然系破，就唔系话断裂嘅。咁啊，亦都可以讲妄心破啊，我哋嘅真心就得以显现。等于我哋一念过悟啊，呢个生死根本断啦。我这个涅槃根本就显示，所以向下有十番咁多来到辨这个见证啊，是不生不灭。咁而即是呢开始这个涅槃根本啊，咁啊佛呢就令阿难及大众啊明白何者叫做生死根本，何者叫做涅槃根本。知得是生死根本应要舍离啊，知得是涅槃根本呢就应该要谨慎保护啊， 要时刻检点，是随顺此个不生灭的见性而修。咁啊，此个十番善见个经文咧就好长嘅。咁啊，现在第一卷最后呢两篇经文咧，就包括有初一番，以共第二番。而第二卷啊，开始直至到第二卷文进咧，就系讲其他嘅八番善见啦。咁啊，总连嘅咪十番善见。咁就可见此个十番善见嘅经文咧，就系好长嘅。咁啊，原则啊，点解在呢个破网之后，咁啊先至嚟到说呢个十番善见咧？咁啊，亦都可以讲啊，就第一卷咁啊破网之后，而第二卷啊就顺住破网之后。有十番嚟到显示呢个见证啊，系不生灭，亦等于话佢呢个次序咧唔会混乱啊。咁啊，点解有如是嘅安排咧？咁啊，我哋咧就根据呢个第一卷所谓破网之后啊，咁啊就说明就有两种嘅理由咧。咁啊，呢个十番变见。就在呢个破网之后，咁啊亦说明呢个十番善见在第二卷，咁啊跟住在第一卷之后嘅理由。嗱，咁啊第一卷就讲破网，咁啊我哋第二卷就讲呢个十番善见。咁啊如果论到第一种发起十番善见嘅因由，就系在呢个七番破网之后，因为第一卷咁啊，阿难尊者咁啊，佢要学佛嘅平等大慈悲，所谓无问正位，咁啊次第行乞，咁啊突然就经过呢个摩登伽女嘅淫室啦，就为呢个大幻术嗰种邪咒所迷。咁啊，接入淫地，就淫功苦魔就将毁界体之时，咁啊，阿难佢虽然呢个身体就冇咗自由啦，俾呢个邪咒所接，但系个心尚清醒啊，所以佢就自世尊大慈，你灵不救我嘛？咁啊，佛就以呢个他心智眼啊，咁啊，知道佢遇境逢缘。坐于淫室啦，咁啊，即时就喺呢个精舍化座之上，咁佢就从顶放光，就光中现莲花，咁啊，莲花就现化佛，化佛就宣说神咒，就斥文殊师利就将咒往复，咁啊，以神咒力消灭邪咒啊，咁啊，扶持阿难。脱离呢个淫室啊，咁啊保存佢个戒体，咁啊正当阿难从淫室归来之时，咁啊自己佢就好惭愧啦，佢就恨慕此来，就一向多闻，由于不肯增修，所以未全道力，就为境所转，就误堕淫室啦。咁啊，因此佢就好殷勤咁啊，就顶佛开示有关十方如来不定菩提、妙车摩陀、三摩禅罗、最初方便嘅法门，一从此可以退而自修，以其解脱。咁啊，但系在佛嘅意思咧，你阿难所停啊。呢、这个妙三观门，咁啊十方诸佛如来所得呢个菩提妙果啊，咁啊全由呢个止观禅罗之力，咁啊然后先就断三烦恼，成三菩提啊，所以菩提就系果啊，咁啊三观就属于因地修行，所以圆妙三观啊。就是为三菩提的前方便， 咁但系你想修个妙三昧门啊，你首先就要大彻大悟，开圆顿解，咁啊悟后而修咧，先就系真修。咁啊，所以开呢个圆顿解，大彻大悟啊，就成为修呢个妙三昧门之方便。咁啊，若是大开圆解，望于佛果菩提啊！咁啊，此个大开圆解就系方便中之方便，所以佛陀阿难启请之后，唔单话唔开示一种妙法令佢修行啊，反而问佢：你点样发心啊？你为呢嘢事干发心，主要就系验佢啊，是否已经开悟？然后先就开示佢呢个修行嘅法要，先至可以退而自修。点知阿难佢唔领解佛啊？问佢为呢嘢事我出家嘅心意，佢只系答一句，佢话我因为渴仰佛嘅三十二相庄严，咁啊因此就发心出家。嗱，咁啊即止一答。就变成大错了，因为佛的三十二相那是属于应化身的妙用，所谓随机化道而现此的三十二相，就不是这个化身的理体来的，就等于说这个三十二相不需要希求，你亦都不需要渴仰，只求实实在在去修行啊！你若然能证得佛果菩提，你就自自然然能起呢个应化身嘅妙用啊！是三十二种大人相嘅随机化道。你若是话只系知得希求渴仰佛嘅三十二相啊，唔肯切实修行。固然不能亲正法身理体验这个三十二相的妙用，你即此一念的希求之心，那么这一念希求之心就是属于妄想来的，是因为这个三十二种大人相的外境而生起你这个妄想心，就不是你真正的体性。咁呢一念希求渴仰嘅妄想心，就系、是、呢个生死根本，就唔系个涅槃根本啊！你若是依此个妄想心修，只可以成我，冇法子成就呢个清净法身嘅理体啊！以人煮沙，你欲想成一煲好饭啊，系绝对无有是处。咁啊！佛在此时境啊，知道阿难发心性全是系妄想，亦知得啊，决不能依此个妄想心而修呢个妙三昧门成三菩提。所以经中就首先啊，就有七番咁多破佢呢个妄想心，指出呢个妄想心唔系在内。不是在外，不是在中间，亦不是转计在内，亦都不是潜在眼根里，亦都不是随所合处，心则随有啊，更不是一切无住，明知为心，共有七番所破啊，一一都话无有是处，将佢呢个妄情呢破尽。咁啊，但阿难。佢跟住啊，佢嘅執着，只个推穷沉寂为心。咁啊，佢執着呢个推穷沉俗为心啦。咁啊，此个推穷沉俗啊，亦系因境而有啊。咁啊，离境啊，亦无此个推穷沉俗之心。咁啊，所以阿难。在七番破妄之后，咁啊佢再执呢个推穷沉俗为心啊，所以佛呢就震威一喝啊，佢话呢个推穷沉俗唔系你个心， 咁啊，當時阿難咧，佢哋以為咁啊，如果是個推窮陷俗，唔係我個心啦，我咪豈不是無心？咁啊，同啲草木噃，咁啊就點可以啊？咁啊，以後修行成佛呢？咁啊，所以佛就在七番破網之後，在呢個第二卷成卷嘅經文啊，第有十番顯示呢個見性，就係、是、常住真，係正正明體，係極常心性啊！咁啊，若是依此啊，呢、這個見性嘅常住真心而修咧，就係、是、叫做涅槃根本。就能成無上菩提，咁就屬於第一種嘅因緣，說明咧十番顯見就起源於啊，咁啊在七番破網之後，嗱咁啊第二種嘅理由啊，所謂見性就不生，而一定在於呢個七番破網之後。就是、因為七番破網之中啊，咁啊其中第五處咧，就係破隨所合處，就心得隨有。咁啊，因為前四番阿難，計心在內在外，前根裏同埋轉計見內，已經通通為佛所破，無有自處。所以第五番咧。咁啊，阿难啊，就计随所合处，就心不随有啊，就想直此一番咧，就救翻前四番所计嘅过失。嗱，例如我阿难说的心，咁啊，如呢个五脏六腑之时，咁啊，我呢个心就与呢个五脏六腑合咯噃。咁啊，五脏六腑就身内啊。咁所以我个心咪亦在身内啦，所以我初翻就计心入身内。嗱，咁若是我阿难个心啊，如呢个大地草木之时，咁我呢个随所合处之心啊，就与呢个大地草木合啦。咁啊，大地草木在身外咧，所以我啲心咪亦在身外。咁啊，因此我第二番咧就计个心啊系在外边。啊，咁啊，若是话我个心啊想呢个眼根之时，咁啊，我呢个心就与呢个眼根相合咯噃，所以我第三次嘅计心啊，系潜在呢个眼根之内。啊，咁啊，若是话我呢个心啊想呢个五脏六腑嘅黑暗处，咁啊，我个心就与呢个五脏六腑嗰啲黑暗咧系相合。但系呢个心仍然似得咧，就心里边未有离开喎，所以我第四番咧就系、是、转计啊，个心仍然系响里边。嗱，咁啊，如是在第五番，所谓随所合处，心则随有啊，此一种嘅执着，若是话成功，咁啊前四番咧。佛所破的都盡為此第五番執著所救了，因此佛呢就當阿難尊者妄計之後，他就追問一句，他說阿難，你隨所合處而有個心，你是有體就抑或是無體呢？若是說隨所合處之心是無體的，咁啊，既然无体啦，说合与共不合都系属于气论啦，但有离言。啊，咁若是话说随所合住心则随有呢个心啊，系有体嘅。咁啊，你呢个有体之心系从心里边出啊，又或者系从外边而入呢？若是话你阿难呢个有体之心从心里边出。咁你應該啊，先變身中嘅五臟六腑，好似個人啊， 從屋裏面出，咁先見屋裏面各物一樣。但係現今不然，你單見身外啊，人哋見唔到身中個五臟六腑，咁啊足證你有體之心咧，就唔係從內出。咁啊，若是話説呢個有體之心從外入，咁你哋應先見你自己個面啊，就好似一定從外邊反屋嘅。咁首先就見到佢自己呢個家門，咁現在你安啊，從外入之心，咁不見其面啊，咁有體之心從外入個道理咧就不地，所以佛咧就用有體無體嘅道理啊，咁就破著安啊，所謂隨所合處，就心執隨有個妄計，同時啊。在呢个经文里边，佢就有几句经文啊。佢话若复内出，咁就还见身得啦。佢话若从外来，就先合见面啊。咁啊，在此一段经文里边咧，有呢四句经文，不其中就有两个见字。嗱，从内出，你哋应该身中个五脏六腑。咁咪有個見字啦。阿若是話你有體之心從外也，咁咪應先見面，咁咪有個見字咯。咁咪一共就有兩個見字。咁咪現在要研究咧，係在呢兩個見字。咁啊，佛嘅意思啊，説明呢個見係在於心啊，即係見性為能見。就不是我们这个浮尘肉眼能见啊，但阿难他执定见是在于眼啊，心只能知就不同眼见啊，以为心知和眼见是两件事，那就否认佛所说能见在于心那种的理论。所以佛咧就立一个譬喻啊，嚟到破佢。咁啊，好似一个人企喺呢个屋脊里边啊，对住个门，咁啊打开咗啦。佢就向外边咁样望，咁啊当然门就不能见啦。能见者咧就系企喺屋脊里边嗰个人嗰只眼，系假借呢个房门打开。先至见到外物，实实在在门系不能见啊！咁啊，能见者就系屋里边咧向外望嗰个人嗰对眼。不如果在呢个法上嚟讲咧，我哋呢个浮尘肉眼啊系不能见嘅，能见者就系我哋呢个心法嘅见性。此个心法嘅见性啊！因为无形相要假借这个眼根的功能，这个假借这个浮尘肉眼打开的功能，所以才能够向外边见到种种的事物，那么证明能见就是心，不是这个浮尘肉眼能见，那么可见佛在此已经就将这个涅槃根本不生不灭的见性已经是略略地开始安那么若是安难在此这两个见字他能够悟到见性属于心法能见者就是这个心法的见性不是这个浮尘肉眼他若能如是开悟呢，都是叫做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啊。可惜阿难，他未明这个见性是极常心性啊，不明白这个见性是真常之因。咁啊，对于呢两个见字呢，他就当面错过啊。咁啊，佛为着怜悯阿难以及未来的众生。使佢唔再执呢个眼，系为能见啊！就等于话咧， 令佢知得呢个眼唔能够变，能变者就系呢个心法嘅见性啦。只可能合大众认识呢个见性，系为呢个不生不灭嘅涅槃根本。咁啊，从事依之而修咧，就可以成不生灭嘅佛果菩提。所以在破网之后，就有十番详细开示啊。所谓见性而心，而不是系眼见，咁啊说明呢个见性嘅心法系为呢个涅槃根本。咁啊，所以有两种嘅因缘嘅理由啊。所以十番变见就排在呢个七番破网之后，咁啊亦都可以说啦。咁啊，第二卷嘅十番变见经文啊，咁啊点解跟住就第一卷之后咧？咁啊亦系咧，在破网之后啊，先至可以显示嘅十番变见。嗱，咁啊指嘅正是见性嘅经文就好长。咁啊，分为十波。咁啊，点解要分为十波十段经文啊？嚟到解释呢个见性咧，就因为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嘅见性啊，常住真心啊，久堕妄中啊，所谓无始时来都认妄为真啊，阿难的尚且如此，何况我哋嘅苦恼众生咧？所以佛啊，就一共有十次。即十番开示呢个见性，详详细细啊，咁解释呢个见性咧，就系不生灭，就系我哋当人啊本有嘅心性，咁啊令当机阿难以及法会大众啊，亦都令未来嘅众生咧要认取呢个见性为不生不灭嘅本根，亦为涅槃嘅根本。咁既然分为十波，咁初波就佢哋直指见性啊，系是心非眼。咁第二波咧就要客尘显见性不动。第三波显若观河就显见性无牵。第四波若垂手显见性无减。第五波若标指显见性无幻。第六波若周遍显见性非物。第七波若无是无非，显见性为真。第八波若外道世世对假，显见性非因缘自然。第九波若二妄合明，显见性非见。第十波咧就破和合不和合嘅如意，显见性系离过绝非，法已验证。此个见性就是心法，是不生不灭，但是心法就本无形相。既然心法是无形相，就当然不落于这个语言物质。而佛现在之所以有十番来的辨明显示，就全因当机阿难以及当时法会的显机大众啊，不明白这个见性是心非眼。咁啊，若是佛啊唔详细嚟到发挥显明，又点可以令阿难以及法会大众啊而得以开悟呢？所以就有十番显明嘅必要。所以一共嘅分为呢，有十波咁多嘅经文。